是善还是恶呢？孟子后来把它说成性善。那荀子呢？荀子的年代啊，比孟子稍微晚一点，有一段重叠的时间。那荀子跟孟子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，为什么？在荀子书中有一篇叫做性恶，专门对着孟子来批判。在整个历史上，首先把孟子的性善说成性本善，然后加以严厉批判的是谁？是荀子啊，是荀子故意把孟子解成性本善，然后来加以嘲笑，加以批判的。而荀子思想为什么有问题呢？因为他时代比较晚，他接受道家的思想，他的天概念呢跟孔孟不一样的。你要判断一个哲学家，就要问他的核心概念两个：第一个什么是人性，第二个什么是天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对人性的看法决定了你怎么样去建构整个社会上的教育啊、政治啊各方面的制度，而你对天的看法代表什么？是人性的来源。那你人生的如果是像荀子说的性恶善怎么来的？荀子就会说了，善是来自于礼，礼仪的礼，这个礼仪就是道，礼仪作为道就是普遍的标准。那你再问他，礼仪谁定的？答案是圣王。那圣王不是性恶吗？很难回答，只能说圣王特别聪明，因为圣这个字在古代啊就有聪明的意思。所以荀子到最后只好承认呢，他说这个礼仪啊是百王之所同，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，等于承认自己的理论不能够圆满了。为什么不能圆满呢？说这个礼仪啊是百王一百代的帝王都相同的，但是没有人知道怎么来的。你把一个最高的善恶标准定为礼仪，又说没有人知道怎么来的，这边又说人性是恶的，那人性是恶的话，你那个礼仪是作为善的标准是谁定的，又说不清楚，系统不能成立。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荀子的学生呢、像李斯、韩非都走上法家的路，是可以理解的。 傅佩荣教授认为，荀子的性恶论找不到理论依据，不能自圆其说，所以是不能成立的。我们普遍认为儒家的观点是人之初性本善，但是傅佩荣教授却说性本善是荀子强加给孟子的，在理论上也说不通。那么孟子的人性论到底是什么呢？ 他有一位辩论的对手叫做告子。说到告子这个人呢、我们对他真是有些意见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讲一句话经常被误会是孔子说的，这实在是很冤枉，差了一百多年。这句话什么话呢？就是食色性也四个字。多少人都在说孔子说食色性也，这是冤枉，这不是孔子的话，这是告子的话，跟孟子辩论在孟子告子篇里面的话。我为什么讲这个显得激动呢？因为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，二十几年前，一到星期六下午我一定逛书店。我逛书店的时候呢，有一次到一家书店门口，看到他卖很多小卡片，我当时就看一看呢、居然看到一句话，美国的书店当然是写英文的了，就写英文的，孔子说食色性也。Confucius said, eating and sex are human nature. 哎呀，当时我看得很生气，我心里想，怎么连外国人也误会，说孔子说这个食色性也四个字呢？当然我们要先说明啊，食色性也并不是错的啊，人跟动物都食色性也，但是食色性也不是只有人呢、讲人性这样是不够的，不够的。讲那个叫做动物性，人有动物性，这一部分是对的。但人除了动物性，还有属于人特别的性质，也就是孟子说的，人跟禽兽的差别一点点，那个一点点是什么？那个一点点就不是食色了。所以告子主张食色性也，孟子说这是不够的。你不能从这边看出人跟动物的差别嘛，那怎么叫人之性呢？所以告子口才也很好。他跟孟子辩论里面有一段呢，他就说人性像什么一样呢？一条水，一条河流向下流，在东边开个口，它就向东边流出去，在西边开个口，向西边流出去，代表什么？人生下来没有什么善恶哦，环境决定你。东边开口等于是我给你好的环境，西边开口等于给你坏的环境，小孩子就变成是受环境影响。这种说法等于是西方一种把人性当作白纸一样的，人性是一张白纸。我们也说这样的话嘛，染于苍则苍，染于黄则黄啊。 有人把中国文化说成酱缸，就从这边来的。但是我们要了解这种说法对吗？孟子怎么跟他辩论？孟子说的真好，他说水是没有分东跟西哦，因为东边开口西边开口是你后天的作为嘛，但是水都是向下流的，这是对的，水都是向下流的。他说水没有不向下流的，人没有不向上走的，这是孟子的意思。人性之善也，有水之就下，人无有不善，水无有不下，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关键了。他意思是说，人性对于善呢，就要像水对于下，下是水的相，而不是水的性。这很清楚啊，人没有不向善的，水没有不向下的，这是他的意思啊。要不然他为什么用水向下流来做比喻呢？它是一个力量，而不是一个本质。本质是静态的，力量是动态的。所以相这个字是关键，它是动态的。所以你千万不要随便说人性本善。你说人性本善，你就要问，为什么西方2600多年都没有一个人想到这么伟大的真理呢？是他们比较笨呢，还是不用功呢，还是我们特别聪明呢？我们不要随便说别人笨呢，西方哲学家很用功的，马克思也是西方哲学家，他为什么没有说到人性是本善呢？因为人性本善不能成立啊。为什么不能成立？因为本这个字很难定义，你把本说成生下来就具备的话呢，那就犯了一个错误，在西方叫做自然主义的谬误。什么叫自然主义的谬误呢？就是你把人生下来自然的情况加上一种价值，叫做道德价值，这是矛盾的事情啊。生下来就是人生具有的叫做性嘛，这个性不能够本身就具备善或是恶的价值。你说原罪代表性恶，那是信仰，那你不用跟他争论。那你说生下来就具备善的性质，那是善等于是失去善的意义嘛。当你说善的时候，一定代表别人没做到，你做到，所以你称为善，它具有评价的作用。否则你说，哎，每个人都善，那没有人是恶的，或只有狗是恶的，那别人说，那你跟狗去比有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？所以你不能说人性是本善的，本这个是说不清楚。后来很多当代的学者就说了，这个本什么意思呢？说这个本是代表人跟动物的差别，说明人有对善恶分辨的要求。那这个要求不等于是已经善了，你干嘛说本善呢？ 傅佩荣教授认为，孟子的性本善并不是人性的本质是善的，而是人性天生就具有向善的力量，因为本质是不可改变的，而一个人的善恶是会发生变化的，而这个向善的力量正是人和其他动物最根本的区别。那么是不是任何人都具备向善的力量呢？而这个善又是从哪里来的呢？ 孟子也特别说，一个人了解什么叫善，他才能够真诚对待自己，叫做明善才能够成身。一个人活在世界上，他人生的路只有一条，就是要追求真诚。因为人是所有动物里面唯一可能不真诚的，别的动物不可能不真诚，因为它也没有必要去不真诚，它就是动物嘛，不像人类，人类是万物之灵，可以思考，可以选择，可以判断，可以衡量。因此人在做选择的时候呢，他就要问，我真诚吗？我不真诚可能有利益，我真诚的话恐怕很辛苦，但是呢，真诚才符合我是一个人这个要求。所以孟子说，人类之外的万物呢，它是什么就是什么，春天夏天秋天冬天，一只猫一只狗一只牛一只羊生下来就是什么。你一只猫再怎么培养，顶多变胖猫，不会变老虎啊。但是你一个人培养的话呢，不是说变成胖人，是要变成好人啊，变成一个人才为国家所用啊。孟子说，养其小者为小人，养其大者为大人。小者就是身体，我每天吃喝玩的虽然很胖，还是小人，因为我的心智呢并没有成长。相反的，我如果培养我的心，我的心是向善的，我每天去行善，我称为大人。所以孟子的大人呢，称为德行完备的人。所以人的大小不是看形状，而是看他掌握的是不是人的根本的特质所在。所以在这里第一部分呢，人跟禽兽的差别在于人有心，我们其他的官能啊，禽兽都有，但是人的心呢，是作为万物之灵的关键所在。所以第二部分我们就要谈什么呢？ 孟子怎么去了解人的心，从这边去说人的性。孟子最有名的说法是什么？他无法直接证明啊人的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他举个例子让你自己去从里面体会。他说，现在我们看到一个孩子慢慢爬到水井旁边，都会有恐惧跟怜悯的心，惊恐怜悯的心，不是想借此和小孩的父母攀结交情啊，不是想借此在乡里朋友之间博取名声啊，也不是因为不喜欢听到小孩子的哭叫声才这样的，没有任何理由。我忽然看到小孩子爬到水井边，心里面都觉得惊恐怜悯。孟子用这个方式来说，他接着就立刻推论四点：没有恻隐心的、怜悯心的不是人，没有羞耻心的不是人，没有谦让之心的不是人，没有是非心的不是人。我们听了觉得很刺耳，怎么忽然就说别人不是人呢？所以你理解的时候，你就要讲得更完整一点，说一个人完全没有怜悯心的不是人，这个我们可以接受，他完全没有怜悯心哦，任何人受伤他都没感觉，那这就不是人了。说实在，我们有时候讲得更为生动一点，就是说如果你在坐车的时候坐在座位上，前面一个老太太年纪很大的在那边摇摇晃晃的，你不让坐，孟子上来就说你没有怜悯心，你不是人，你听了之后就很生气说你干嘛骂人，他说恭喜你，你又变成人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羞耻心了，你觉得被别人骂不是人你很生气，哎，那你还有希望。最怕怎么样呢？你骂我不是人，我就不是人，那就完了，那就没希望了。所以我们要了解孟子的意思哦。他说一个人完全没有怜悯心，这种人也很少见了。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个人像林黛玉一样啊，还有葬花，花掉了都难过，大家这样子的话每天是这个伤春悲秋，那还得了，那日子怎么过呢？我们不敢这样要求，但至少你说你认识的人出了事，你心里面觉得难过，这是很正常的表现嘛。所以怜悯心，接着是羞耻心，然后谦让心，看到老人家谦让一下，以及是非心，这四种心。这四种心呢称作四个开端，心的四个开端，开端要做什么？这四个开端做出来之后才有仁义礼智这四种善。换句话说，孟子强调人的善的行为不是由外而来的，是由我内在因为感受到外在情况的一种要求，内心里面直接反应，所以我行善是由内而发，我只要真诚，这个心就发出力量，让我去做该做的事。 孟子认为，善是存在于人的内心的。那么，人的内心为什么会存在善？为什么只要真诚，善的力量就会表现出来？傅佩荣教授认为，孟子的思想是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。那么孟子的人性论到底是什么呢？又有什么理论根据呢？ 我们人类去了解万物啊，首先就要给它做一个本质上的定义，这样才能建构知识。比如我们现在说什么是太阳，什么是月亮，你要定义哦。什么是桌子，什么是椅子，你要定义哦。定义好了之后才能说太阳如何，月亮绕太阳这些。但是只有人例外哦，因为人的本质啊并不是某种固定的东西，如果有的话也不是所谓的善跟恶。所以你说人性本善等于没说，因为每一个人都善的话，善这个字就失去了评价的作用。就好像西方基督徒他说人有原罪，他说这句话不是做一个哲学的说法哦，他是一种宗教信仰。所以你不能问他说你怎么知道人有原罪，他相信有就有了嘛。那你不相信的话，你说你是佛教，就说缘起性空吧，性是空的，这别人也不会质疑你哦。但儒家是哲学，哲学是对人生经验做全面的反省，它不是宗教的教义，所以哲学一定要符合经验。符合经验的话，你就要问他，那你为什么一定要谈到善呢？是因为宇宙万物里面 只有人类才有行善避恶的要求，因此善跟人性必有某种关联。要不然你为什么对人类要求行善呢？我们为什么不对猫跟狗要求行善呢？说你这只狗要行善，说实在你怎么训练也没用，狗怎么可能选择要不要做善事呢？所以人类不一样，人类在任何社会它都有对善恶的分辨跟要求，都是要行善避恶。所以孟子的思想在这一方面啊，可以说是儒家一个正统的理解。他用各种方式来说明，他的解释里面有一段话提到一座山叫做牛山，在齐国附近一座牛山，就是牛羊的牛。他说牛山上本来长了很多花草树木啊，但因为它靠近一个大的城市，很多人就把木材砍光了，树木砍光了。另外一边是一个农村，放牛放羊吃草，又把花草也吃光了，于是好好一座山变成秃山了。孟子就问了，请问山的本性是花草树木吗？已经被吃光了。那山的本性是秃的吗？那本来有花草树木啊，那到底什么是山的本性呢？答案是什么？白天下的雨，早上有了朝露，新的芽又发出来了。你只要给它机会，它将来又会成为一座茂盛的山。所以山的本性既不是秃，也不是花草茂盛，而是能够，我特别这样比喻啊，代表山的本性是能够长出花草树木，它是一个力量，你给它机会就长出花草树木。人的本性是什么？能够行善避恶，因为人性向善。一个再怎么坏的人，他不是生下来坏的哦，他可能受环境影响，恐怕教育失败，恐怕观念错误，到最后呢他走偏了，走差了，一路下去。但是你给他机会，他说不定早上起来，孟子很喜欢讲平淡之气，又称作业气。什么意思？早上刚起来的时候呢，那种气叫做业气。他说业气为什么比较好呢？因为你睡觉的时候呢跟社会隔绝了，进入自己的身体生命里面，这个时候你恢复到原始的情况。所以早上刚起床的时候呢，比较像婴儿出生的阶段，会觉得说有点善念。所以你看一般做奸犯科的人呢，很少有上午去做奸犯科的啊，抢劫啊骗人都是下午做的事，尤其黄昏做的最多，大家都头昏脑胀的。所以这说明什么？孟子有他的观察呀。所以他讲牛山之木的比喻的时候呢，就很清楚地告诉你，人的生命的特色就在于什么？在于真诚带来力量，这力量称作善。我们要特别强调，孟子所谓的善是指行为而言，善不能指动机，善是指行为而言。你光说我有善端，善端不是善哦，善端是对善的要求，你一定要做出来才能叫做善。否则的话，很多人说我坐在车上我不让坐，老太太上来我心里很不安，我就是善人，那我干嘛让坐呢？因为我心里很不安，我已经有四端嘛，恻隐之心都有了，那我没有让坐，那怎么叫善的行为呢？那儒家思想怎么去推广呢？无法落实啊。所以在孟子里面呢提到说这句是关键的话，顺着人性真实的情况就可以做到善。 孟子认为顺着人的本心去做事就可以做到善，但为什么有人会做出种种坏事和恶事来呢？从哲学的意义上来讲，什么是恶？恶又是怎么产生出来的？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《魔力 X 档案》节目编辑张璐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走高所的人不害怕牺牲，只求你一句爱我。

这个时候你恢复到原始的情况。所以早上刚起床的时候呢，比较像婴儿出生的阶段，会觉得说有点善念。所以你看一般做烟贩科的人呢，很少有上午去做烟贩科的啊，抢劫啊骗人都是下午做的事，尤其黄昏做的最多，大家都头昏脑胀的。所以这说明什么？孟子有他的观察呀。所以他讲牛山之木的比喻的时候呢，就很清楚地告诉你，人的生命的特色就在于什么？在于真诚带来力量，这力量称作善。我们要特别强调，孟子所谓的善是指行为而言，善不能指动机，善是指行为而言。你光说我有善端，善端不是善哦，善端是对善的要求，你一定要做出来才能叫做善。否则的话，很多人说我坐在车上我不让坐，老太太上来我心里很不安，我就是善人，那我干嘛让坐呢？因为我心里很不安，我已经有四端嘛，恻隐之心都有了，那我没有让坐，那怎么叫善的行为呢？那儒家思想怎么去推广呢？无法落实啊。所以在孟子里面呢，提到说这句是关键的话，顺着人性真实的情况就可以做到善。 孟子认为顺着人的本心去做事就可以做到善，但为什么有人会做出种种坏事和恶事来呢？从哲学的意义上来讲，什么是恶？恶又是怎么产生出来的？ 接着我们要回答一个更大的问题了，恶怎么来的？说恶是一种幻觉，恶是一种缺乏，西方就这样认为啊，恶是一种缺乏，该做的没做。但是在孟子来说没有那么单纯，他作为哲学家，他也面对这个挑战提出以下几点说明。第一个，不明白人伦的道理，不明人伦，所以他可能做坏事了。我们一再强调的，你没有受到好的教育，你就很接近禽兽，你不知道这是错的，你就犯错了。孟子也说过，一个人没有恒产，很难有恒心。我们说衣食足，然后知荣辱。那你没有恒产，没有固定的产业，怎么样有坚定的心智呢？所以你一方面要明白人伦五伦的道理，同时你要有固定的生活条件、经济的条件。同时要记得一点，在上位的人呢，不可把他的邪恶、罪恶散布给大众。孟子说得很清楚，他说只有仁德者才能够在高的位置，不仁而在高位是薄其恶于众也，这最可怕。比如说我身居高高的领导的位置，我做很多坏事，经过媒体宣传出来，那老百姓都认为说，哎呦，可以洗钱就可以洗钱去了，可以这个骗就骗了，那这整个社会怎么办呢？因为它有示范作用嘛，上有好者，下必有甚焉者。你上面喜欢这个，底下人喜欢的更过头啊。所以这三点呢，说明什么？你不明人伦啊，然后你没有恒产，同时呢，你有一个坏的领导，造成坏的社会风气，这是第一部分，等于是没有好的教育环境了。接着我们就要特别谈到外在的环境了。孟子很强调外在的环境会带来恶的结果。外面的形势比人强，他从小受到很多偏差的观念所引导，看到很多不良的示范，然后他自己呢，哎，想说这样比较有利吧，然后就做坏事去了。所以你不能否认外在的环境对人产生重大的干扰。他甚至说过，在丰收的时候叫做丰年，年轻人大多懒惰；在灾荒的时候叫做凶年，年轻人大多凶暴。并不是生下来有什么差别哦，是后天的环境对他的心思啊造成很多的限令，这是孟子的理论。父睡子立多赖，兄睡子立多暴，这说明环境对人的影响。还有第三点，孟子认为我们的耳朵跟眼睛啊不会思考，能思考的是心，那是另外一个东西啊。感官不能思考， 不能思考的话呢，就接触外物，接触外物就受他引诱了。所以眼睛喜欢看，耳朵喜欢听，弄久了之后呢，就头昏脑胀了，看到别人怎么做就跟着学了，以为这是有利的就跟着做了，到最后发现是错的。所以孟子把人的感官对人造成的困难跟人的心为什么有差别呢？心可以思考，你如果可以思考就可以判断，我这样子去看，这样去听，这一切是好的吗？是应该追求的吗？就可以问这个问题了。你如果不用心去思考的话呢，一个人就变成纯粹跟动物没有差别了，只看外面的现实的物质享受就跟着走了，那有什么希望呢？但是如果你可以思考的话就不一样了。心之观则思，他说思则而得之，不思则不得，此天之所欲我者。我们的心一思考就知道该怎么做，你不思考就不知道该怎么做。这个思的能力呢，是天给我的。我们讲的很多孟子的思想都会提到天，儒家正统的儒家一定不能离开天的观念，像孔子五十而知天命，孟子谈到天也说天要治好天下，当今之事舍我其谁。所以这就是天给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心，这个心啊太重要了。孟子说人人有贵于己者，每一个人身上都有非常可贵的部分啊，什么呢？就是心。这个心是天给我的，叫做天爵，上天给我最尊贵的爵位。所以孟子会强调养心莫善于寡欲，你要培养这个心最好的方法就是减少欲望，你不能什么都要，你什么都要的话呢，到最后你生命就分裂了。所以你要问人生该怎么走，最主要是这颗心要把握住。 在孟子一书中经常使用的一个词叫本心，那么这个本心是什么意思呢？本心是否就是人性的本质呢？如果本心是人性的本质，那么这个本心会不会产生变化，会不会失去呢？ 孟子说得很清楚，你如果价值观颠倒错乱，叫做失其本心。很抱歉，本心还是会失去，还是会失去的话呢，就绝对不是某种本质，是某种本质的话呢，一旦失去就不是人了，他怎么恢复呢？一定是只有相真不真诚，他才有失去之后，我今天不真诚失去了，我明天真诚又恢复了，只有真不真诚作为关键，才能说失去可以恢复，否则的话你一失去就永远失去了。所以在孟子里面谈到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啊，他也举个例子啊，我们可以加以引申。在当时是乱世啊，很多人都穷得不得了，没饭吃，快饿死了。有一个人叫钱敖，就煮了一锅粥在路边，看到别人饿得发昏快倒了，就说来吃粥吧。就有一个人呢，大概是自尊心比较强，怕别人认出来，就袖子蒙着脸啊，慢慢走过来。钱敖就跟他喊了，接来食，这是很有名的故事。这个人就把手放下来，他说我就是不吃接来之食才饿到今天这种地步。钱敖立刻道歉，哎呀真是抱歉，想不到你这么有自尊心啊，我刚刚对你很冒犯，说话太没礼貌，跟你道歉，现在请你来喝粥吧。他不行，你已经侮辱我了，就不吃东西死掉了。这样的人是很特别的，我们都知道他的表现不见得每个人做得到，但至少表示每个人心中呢都有某种尊严，是不容你去侮辱的，不容抹煞的，这实在是令人赞叹啊。他那么好的孟子怎么说？他说你看你以前这么有自尊心，这么有原则要坚持，但是换一个环境呢，别人没有跟你说接来时，别人叫你做一些事，给你富给你贵，你照样做。一个很有名的故事，其人有一妻一妾而处事者，其良人出则必厌久而后返。他到处去别人祭拜祖先的地方要一些酒肉吃啊，每天吃饱饱喝得醉醺醺回家， 太太问他去哪里，哎，都是有地位的人跟我来往，但是家里面从来没有任何有地位的人来过。太太就跟他后面偷看，最后发现了他到处跟别人要饭吃。孟子说了，在社会上追求外在的荣华富贵的，有几个人不是像这个良人一样呢？孟子说，这叫做什么？失其本心，把心的本来状态给迷失掉了。我们这颗心为什么会遗失呢？因为你不真诚嘛。我们可以想想看，是不是有一段时间呢，我们生活都生活在表面上，跟别人送往迎来，客客气气的，一下过了几个月几年了，很少有真诚的心意的。所以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呢，都是很表面的。你只有真诚才会有内在的力量。所以整个儒家的思想在于说，怎么样从外面拉到内在，从被动变成主动。因为我真诚有力量，由内而发，你的快乐呢也由内而发。 人的本心是有尊严的，所以宁可饿死也不食嗟来之食。但是本心是会失去的，既然可以失去，就说明本心并不是人性的本质。那么说了半天，人性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？ 孟子书中首先出现了良知良能四个字。我们到现在还在用良知，但是我们就要问了，良知是善的吗？每一个人都有良知，良知如果是善的话呢，那每一个人又是善的呢？在孟子说来，他并没有说良知是善的，他说有良知你才会行善，意思就是说良知是对善的要求。当我们说一个人有良知的时候呢，是说他要求自己行善，并不等于他就是善了，这一点很重要，否则就变成宋朝学者明朝学者一路下来认为良知就是善的，满街都是圣人，这种话说出来太荒谬了。而在孟子来说的话呢，他的是良知是对善的要求，代表你真诚，良知才会发出作用，发出力量。这种对人性的解释可以说非常圆满，人性向善。好的，有人问，那为什么不说向恶呢？我们举个例子就可以说清楚了。我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就问自己，今天过去了，我今天没有孝顺父母，没有尊敬师长，没有友爱朋友，我心里很不安，这是第一种情况。第二种情况，今天过去了，我睡觉的时候自我反省，今天没有打人骂人，没有杀人放火，没有欺骗别人，心里很不安。这两种人不一样啊，第一种叫做向善，因为他没做到善，心里不安嘛。第二种叫做向恶，因为他没做到坏事，心里不安。有第二种人吗？有，就是黑道，就是坏人。他是已经偏差了之后呢，养成一种特别的情况。你不能说没有啊，但是他已经偏差了，就不是正常的情况。向恶说法不能成立啊，在正常情况下都是向善的。人真诚就发现，我应该对别人有一种适当的行为。我透过学习才知道适当的行为叫做规范，该怎么做。但是外面所做的要求一定要有内心里面真诚的意愿跟力量来配合，我才能叫做行善。否则我只是外面做一些好事让别人称赞，结果我自己呢没有真诚的心，那是做样子而已。所以你学儒家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在孔子的时代已经很多人称为善人。那孔子为什么还要提出仁者这个观念呢？仁义的仁，为什么？两个有什么差别？ 傅佩荣教授认为，人之初性本善的意思并不是说人一生下来就具备善的本质，这个本字其实是相的意思，也就是说人之初性向善。但是善和仁是一个意思吗？善人和仁者的区别又在哪里呢？ 子贡曾经请教孔子说，如果有一个人全乡的人都喜欢他，老师觉得怎么样？孔子说这个不见得好。那子贡就反过来问呢，如果有一个人全乡人都讨厌他，那你觉得怎么样？孔子说这当然更不好了，最好是怎么样呢？ 让全乡的善人喜欢他，全乡的恶人讨厌他，就对了。代表这个对话就反映出来什么？任何一个乡村都有一些所谓的善人跟恶人，代表任何一个社会，古今中外，都有些人在做好事，有些人在做坏事。但是孔子为什么提出仁者呢？仁者跟善人有什么差别？两点。第一个，善人是按照别人的要求我做好事，别人称赞我是好人，但是仁者是知道为什么要做好人，差别就在这里。善人光是做好事让大家称赞，仁者呢是真诚由内而发，我自我主动要求，我主动去做好事。第二个差别，善人绝不会为善而牺牲生命，我做好事可以叫我牺牲，那慢一点。仁者不一样，他可以杀身成仁，毫不在乎，因为他认为人性向善，所以他知道为什么要行善，也知道行善不是牺牲哦，反而是最后的一种成全。从孔子开始提到仁者跟一般所谓的善人分辨就在这里，而儒家思想发展下来到孟子的时候呢，就把这个仁者这个概念放在仁义礼智，再把他的内心的根据心的四端找出来，构成一个圆满的系统。所以孟子的伟大就在这里，他可以把儒家的人性论呢，构成一个圆满的系统，放诸四海而皆准。你说西方人对我们的儒家也不见得有这样的了解，他有时候只知道你儒家喜欢讲这个，喜欢讲仁义，喜欢讲这个孝顺，讲这个诚实信用，这些用仁义礼智信很多好听的话都说出来了。这样的儒家其实没有什么力量的，你把所有好听的名称通通集在一起说儒家这样说这样说，那我首先就过不了庄子这一关。道家的庄子呢就专门批评你啊，你儒家喜欢讲仁义吗？有些人就是假仁假义，不仁不义，装腔作势，他还要说他是仁义，那你怎么办？所以庄子就要批评了。庄子最讨厌儒家一点在于什么地方？虚伪。就你讲仁义，你内心没有真诚的力量。真正的儒家绝对可以避免庄子的批评，因为真正的儒家是以真诚为主，你不真诚的话连做人都做不到，谈什么儒家呢？你只是做戏做秀而已嘛。所以我们谈到孟子的人性论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知道西方很多学者也在研究人性啊，而他们对于人性的看法呢比我们更为落实到实际的生活经验，并且受到宗教思想的影响，所以把人都看成一种生物性的特色比较多。而儒家很特别，他能够看到说人跟生物的差别在于他只要真诚就有力量由内而发，所以在儒家思想里面把这整个构成一种完整的人性的观念，人性向善。这就是我们孟子思想里面谈到人性问题啊最重要的地方。我们就谈到这儿，谢谢各位。谢谢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。 平凡的人努力加上运气，能不能替明天开了门？永远当学生，永远特别认真，虽然未来老师没个准，忍耐加上时间，我负责任，面对我目标飞奔。快一秒太闷，慢一秒太笨，抓住时代的气氛，的梦就是一张通行证，做个快乐的人，敞开全世界的门，我比谁都大声，当第一人，是的，我要这样的天分，听见快乐男声，冲过了天空翻滚，我不怕一个人，打起精神，好坏都别问，都要等。学生永远特别认真，